今日要同大家继续系讲系利未记第十七章，生命系在血。嗱，讲到血就好多血腥啊，同大家先有一个系讲一讲先，唔好怕咁多血腥。嗱，利未记我哋话系一部关于圣洁嘅书。嗱，呢一部书系唔系话净系俾利未人啊，或者系俾祭司嚟到睇？我哋话第一章第一节已经耶和华喺度会幕系呼叫出嚟，系要晓谕全以色列人，系要晓谕全部嘅神嘅子民。所以呢部书绝对系俾所有嘅基督徒系嚟到睇，所有基督徒都应该要学习。嗱，今日嚟到第十七章，其实已经进入咗系第二个阶段。有好多神学家话第一至到十六章系第一个阶段。是人和神的关系，由第十七章至到二十七章是人和人的关系，所以我们已经是进入了是下半部。但我们说第一步是人和神的关系，是有很多是献祭啊，有很多是祭司的工作，是看看病人，帮病人是察看他们的病情，好像当你是患了是麻风病一样。嗱，我哋系见到一至七章话俾我哋听系如何系献祭，有燔祭，我哋话系代表系耶稣基督系将佢自己全然嚟献上；有素祭，我哋讲系我哋呢啲基督徒将我哋自己献上，将我哋自己所有嘅献上；亦都有赎罪祭同埋赎献祭，我哋话两个吓，赎罪祭比较系广泛，赎献祭系比较系具体，系关于我哋嘅罪嘅。任何人都可以是献祭的，不理你是穷人有钱人是没有分别的，如果你穷的话你可以献是初甲，你可以献是斑鸠，但是如果你有钱你可以献牛献羊都是一样。我们说今时今日我们已经不需要是献祭了，因为不需要再重复这个献祭的行动，我们可能要将自己献上，献为活祭，但是不需要重复这些献祭的行动，因为献祭是代表什么？是代表顺服。我们也讲过在这里撒母耳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喜如喜悦是听从他的话，听命是胜于献祭，顺从是胜于公羊的脂油。我们也讲过希伯来书第十章，耶稣基督说他自己要成为我们的献祭来到世上，是因为他是要照住他父神的旨意。耶稣基督自己成为献祭都是顺服，所以全个是献祭的系统都是代表要我们顺服。顺服的标题带我们进入第八至到第十章，我们见到亚伦顺服的时候献祭，见到神的荣耀，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将坛上所有的献祭都烧尽。我们见到第十章亚伦两个仔拿达和阿比户，他们的不顺服，当他们是献燔火，是为神所没有吩咐的，以致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将拿达和阿比户是烧死。拿达和阿比户的罪给我们看到什么？带我们去到十一章至到十五章，我们看到是所有人都犯了罪，人人都犯了罪，祭司犯了罪，产妇犯了罪，我们看到麻风病人犯了罪，漏病的人都犯了罪。我们看到十一和十二章讲的是什么？是不变的事实，有些动物是不洁，有些动物是洁净，不洁的动物永远不能够变成洁净。十二章我们看到产妇生出来的儿女，因为亚当和夏娃的罪，每个人生出来都是罪人，罪人不能够成为义人，这些不变的事实来的。但是透过耶稣基督怎么样？罪人可以成为义人。在这里使徒行传第十章告诉我们，当外邦人信主的时候，不洁的动物是称为是圣洁，只有是神才可以帮我们。但是十三同至到十五章讲的是什么？是病，病来讲是有时会好翻的， 病嚟讲系可以，我哋自己要知道点样嚟到自洁，要将洁净同不洁净系划开界线。我哋要自己知道乜嘢系洁净，乜嘢系不洁净，亦都要去到系神嘅面前，就系好似麻风病人去到祭司嘅面前，俾祭司嚟到察看。我哋都要系去到神嘅面前，俾神嚟到监察。嗱，我哋系讲到人人都犯咗罪，亦都系带到我哋去十六章，就系上一次同大家讲十六章讲咩啊？因为人人犯咗罪，就需要有赎罪日，大祭司系替所有嘅人赎罪。嗱，我哋都讲过赎罪日系有两只羔羊，好多人净系记得一只，就系嗰只赎罪献俾耶和华嗰只羊。但是就不記得了，原來另外有一隻羊是獻給亞撒舍勒。我們說獻給耶和華那隻羊，就是代表耶穌基督在十字架為我們所做的，就是將那些不變的事實是改變的，將罪人變成義人，將不潔的成為聖潔，這個是耶穌基督所做，這隻是獻給耶和華的羊。但是另外有一隻是獻給亞撒舍勒的羊，這一隻羊就是代表什麼？耶穌基督幫助我們遠離罪，我們將我們的罪歸給這一隻亞撒舍勒的羊，帶到去曠野無人之地，以致永遠不再見到這些罪。我們要跟罪一刀兩斷，我們要不要藕斷絲連。十六章之後帶到我們的十七章，就是今天要講的，又是有關係的，就是那隻獻給耶和華的羊，因為是血祭，是代表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今天要講血的重要性。雖然是去到下半部，但我們見到血在十七章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有人計過在聖經裡面有成460次是講血，在舊約有362次，而在利未記的十七章是有13次那麼多。如果我們看經文的篇幅，我們要知道血在第十七章真的很重要。和合本是幫我們是編了，是分了段的了。第十七章一至九節是告訴我們什麼？是宰牛羊的規矩。十至到十六節是說什麼？是不可是吃血，就是今天要講這兩樣東西。我們先看看是一至到九節，有一個很有趣的首尾的結構。這個首尾結構很有用的，告訴我們究竟是宰牛羊的規矩是為什麼會有這些規矩。如果我們看到第四節和第九節都是說什麼？獻燔祭、獻平安祭，都是要將這隻畜生是帶到去會幕的門口，然後是獻給神。你不可以私自走去宰殺牛羊，不理你在城內城外，你不可以是自己宰殺牛羊。你自己宰殺牛羊是怎樣？要從民中剪除，所有的牛羊都要帶到去會幕那裡。為什麼有這麼古怪 的規條？幸好有個首尾結構，我們可以知道。如果我們看到首尾結構，我們以前說過什麼？中間的經文是最重要的，第六節第七節是最重要，第六節是告訴我們正確的做法，第七節是告訴我們不正確的做法，就是這個規條所要是防止的。正確的是怎樣啊？祭司要把血灑在會幕門口耶和華的壇上，把脂油焚燒獻給耶和華為馨香的祭，這個是正確的做法。不正確的做法就怎樣啊？是第七節，他們不可再獻祭給他們行邪淫所隨從的鬼魔，這要作他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原來這一條的律法是防止人是自己獻祭給鬼魔。當你將這隻畜生帶到去會幕的時候，你就一定是獻給耶和華的，但你自己走去宰殺就未必的了。有沒有看到鬼魔那個字？旁邊有個括弧括住寫住公山羊，為什麼這麼奇怪鬼魔是變成公山羊？原來埃及人是拜山羊的， 以色列人啱啱從埃及出嚟，佢哋都見過埃及人拜山羊。嗱，呢個原文希伯來文係 mendes 呢個字，嘅意思係解釋咩啊？毛浸浸嘅，嗰啲山羊咪好多毛嘅嚇。嗱，呢個字希列文係叫做 pan， 希列文叫做 pan。喺度中世紀嘅時候，成日都有人話：哎呀，呢一隻咁嘅。呢只个鬼魔啊，有两只角嘅，有条尾，好似就好似只山羊咁样样，为祸人间啊！所以中世纪嗰阵时就话有 panic 呢个字 ，panic 点解啊？惊啦，就系由 pan 呢个字出嚟 ，pan 就系嗰只系公山羊嘅鬼魔。以色列人啊，几日就出咗系埃及，但系40年啊，先至能够系脱离埃及所对佢哋嘅坏影响。40年喺旷野就系要脱离呢啲坏嘅影响。嗱，我哋见到，所以唔俾人私自去宰杀牛羊，就系唔要佢哋献俾系鬼魔。所以当你系以色列人，当你喺旷野嘅时候，你要请客，你要请你啲客人食肉嗰阵时候，你要点做啊？先拖嗰啲系牛或者羊去到会幕嘅门口，献咗佢哋俾神做平安祭。然后攞翻一部分翻嚟，咁你咪可以系献啊，俾你啲系亲朋戚友嚟到享用咯。嗱，所以若果任何人先至宰杀牛羊，好大罪噶。话流血嘅罪必归到那人身上，因为佢系流咗嗰只动物嘅血。嗱，我哋见到呢个规条其实只系喺旷野嗰度先至系有效嘅。遲啲入咗係應許之地，入咗迦南地就冇咁容易㗎喇喎。你喺旷野嗰度，人人都行幾步路就去到會幕㗎喇。但係你入到去迦南之地，入咗去應許之地，嗰條路唔係咁近㗎。嘩，你逢親要食肉，你就拖住啲牛羊走去會幕，行幾日嘅路程。跟住獻咗祭，又攞住嗰啲肉，又走返返嚟行幾日嘅路程。你諗下幾唔得閒。所以去到申命記是改變了，是預表將來入到迦南地會怎樣。申命記12:21說，耶和華你神所選擇要立他名的地方，就是將來的聖殿。若離你太遠，你可以照我所吩咐的，將耶和華賜給你的牛羊取些宰了，可以隨心所欲在你的城裡吃。改變了個律法，入了迦南地，你喜意你可以隨心所欲的去吃那些肉。但是有一件事是始終沒有變，就是不可以吃血。在這裡申命記12:23說，只是你要心意堅定，不可吃血，因為血是生命，不可將血與肉同吃。這一個就是和我們今天所說第17章利未記所裡面所說的一模一樣，血裡面有生命，你是不可以去吃的。所以帶了我們進去就是17章的第二個部分，不可以吃血。第一個部分就是不可以私自宰殺牛羊，除非在會幕。第二個就是不可吃血。不如我們一起來讀一讀是經文，第17章第10-16，說凡以色列人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們中間的外人，若吃什麼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變臉，把他從民中剪除，因為活物的血生命在血中，我把這血賜給你們，可以在壇上為你們的生命贖罪，因血裡有生命，所以能贖罪。因此我對以色列人說，你們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們中間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必放出他的血来，用土遮盖。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凡吃致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必不洁净到晚上， 都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到了晚上才能洁净。但他若不洗衣服，也不洗身，就必担当他的罪孽。嗱，我哋见到系好明显，呢度系讲咗系有两个情景出嚟。第一个情景系咩啊？第一个情景就系如果你系蓄意咁去食血，呢个系死罪嚟。但系亦都有一个情形，就系你唔觉意食咗，系你唔知道原来嗰只动物系自己死咗，又或者系俾第二啲动物撕裂咗，你唔觉意食咗啲血。好似有人话：哎呀，我唔知系朱红嚟噶，我以为系朱古力吓，因为我食错咗。咁你话 OK， 如果系咁嘅话，咁就唔治你罪吓，净系不洁到晚上。但系若果你系有心去食嘅话，你就系一个死罪。嗱，我哋见到十一至到系十四节，亦都系有一个守尾嘅结构。嗱，有好多人话。究竟唔食得血系咪同邪教有关啊？系咪因为系邪教嘅问题？好似嗰啲吸血僵尸咧，你睇片集都睇得多噶啦，一咬就咬住你条颈吓，啜啜啜咁吸晒你啲血，系咪咁样样？所以唔准人食血咧？咁又唔系噃，因为头先我哋见到经文讲宰杀牛羊嗰阵时，唔好献俾鬼魔，有讲噶嘛。呢度冇话唔好系献俾吸血僵尸啊嗰啲咁嘅嘢，嗱，所以唔系因为咁嘅原因。嗱，唔准食血喺早期教会都有讲过嘅噃，唔知大家记唔记得《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当外邦人信咗主之后，有一个系叫做耶路撒冷嘅会议，就系倾下究竟外邦人信咗主应唔应该系守以色列人又犹太人嘅律法，使唔使尤其是系割礼行？所以彼得当时就站出来讲了，他说犹太人信主很明显是有圣灵的降落，在《使徒行传》第十章见到圣灵降落，他们就讲方言，很明显就是有神的灵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说他们个个都是因信称义的，不是因为他们守了犹太人的律法才能够成为才有圣灵降落，而是他们要凭信心。所以我们怎能够将犹太人的律法套在他们的头上？他说不可以，这些律法我们自己都守不掂，我们不可以套在他们的头上。其实这里已经讲见了真理，已经讲完了。真理是什么？就是犹太人真的信了主，有圣灵降落，不要将犹太人的律法套在他们的头上。但是也都有些事他们是要面对的，是现实来的，就是你而家同呢啲外邦人係有交通嘅咯，有團契嘅咯。話突然間個外邦人係攞隻獻過佢哋嗰啲係偶像嘅肉翻嚟俾你食，咁你食定唔食好啊？突然間嚇、做啲係奇奇怪怪嘅嘢，咁究竟你應該點樣嚟到係處置啊？所以有呢啲咁嘅需要，所以定咗有四個規則係唔准佢哋做嘅。但是这四个规则通常来讲就是针对两件事，第一就是偶像，第二就是他们饮食的习惯。所以那四样东西是什么？是所有是偶像的污秽，就是拜过偶像的那些肉啊定怎样啊，你不要拿回来叫我们一起吃。是还有是奸淫，看得上来好像是总括所有的奸淫，但这里其实是外邦人，我们知道他们拜偶像，他们在他们那个殿里面是有那些祭司是跟他们恨人的，很多时候所以有这个的奸淫是要制止他们，不准他们做。另外就是不准吃勒死的畜生，勒死了的血仍然在里面的嘛，没有是流了的血出来的嘛。另外就是不准吃血，就是这四样东西。希望就是不会跟外邦人有冲突，因为现在有这个团契的情谊，希望是能够合一。嗱，讲到食血的话，中国人就紧张噶咯，中国人食血噶噃，中国人有好少嘢唔食噶喎，啲动物由头去到落条尾啊，牛尾都好好食噶，血照样我哋梗系食啦，系嘛？唔食得血嘥唔嘥啲啊？吓，系咪唔卫生啊？你惊唔俾食血，我煮煮佢啊？吓、啊？ 啊，再唔啱嘅，我蒸蒸佢，等等佢，炆一炆佢，食得啦啩。但系个问题点样样啊？问题其实摆错咗个焦点啊！个焦点唔系食唔食得，个焦点系喺个血嗰个字嗰度。唔食得血系因为血有特别嘅意义，唔系话因为血系污糟定系点样样。嗱，我哋见到有五次讲俾我哋听喺经文入边，点解唔食得血？就系讲咩啊？活物嘅血就是他的生命，血里系有生命。嗱，所以系为咗要彰表血嘅重要性，所以系唔准人食血，而唔系话有乜嘢系污糟啊定点样样。嗱，以前同大家都讲过噶咯，血系有生命系嘛？但是血流出来就不好了。刚才的经文记不记得在这十四章是十七章第四节说是流动物的血的人会怎么样啊？如果你不在会幕那里，他是必有流血的罪归到他的身上。但这里我们见到流血是代表死亡是不好。以前也跟大家讲过创世纪是九章六节讲什么？九章六节说流人血的他的血都是将会被人流，这个就是说当你杀人的时候是要填命，所以这里又是说流血是不好。所以产妇产后流血为之不洁，所以患漏病的人是为之不洁。哇，你说你刚才又说生命在血，又说血是宝贵的，你现在讲一大堆话血是不好，是流出来的是怎样，是不洁，什么意思啊？不如又看多一样是跟血有关的。记不记得去到出埃及记，摩西是跟以色列人是用血来的立约，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二十四章出埃及记，摩西落了山之后就将神的命令啦，将神的那些典章是读给以色列人听，读了给他们听之后，全会众都说他们会遵守。跟住摩西将这些是命令写了下来，跟住立足了个坛，立了十二条柱是代表十二支派，跟住是叫一些是年少的人去献燔祭和献平安祭，是将那些血一半是审在个坛上高，个祭坛上高，一半是将血放在盘里面。然后摩西又走去读他的是那些约书，是给那些以色列人听，听完了之后以色列人就说我们会遵守，跟着将那些血是怎样审起百姓的身上，是跟百姓立了永远的约。哇，有人说血是代表生命啊，这个一定是赐生命的约了。但是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和七节说什么？他说这若是刻在石板上是属死的，即是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的。原来就算用血来和你立约都是属死的，即是立约 的意思是好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守约的话，这个是好的。但是问题就是没有人能够守得到神的律法，因为神的律法是很完美的。记不记得雅各书二章十节说什么？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众条。没有人可以守得全部神的律法的，神的律法是完美的，你只是在一条道跌倒，你就等于你全部都跌倒。其实雅各讲什么？因信称义。有很多人看不到，有些人说雅各的神学观和保罗的神学观是完全不同，这里是因信称义来的。你不能够靠你自己的行为为神所喜悦，这个是不是因信称义呢？你就是要靠耶稣基督为你所做，你做不到一条，你就条条你都是衰晒。这个就是雅各因信称义。所以为什么就算摩西同人立了约是用血来立， 仍然都是死的约，但是有一个约是新的约，等阵会跟大家讲，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血。这个是今天所讲的主题。但是不妨亦都再讲一讲，有一样嘢好有趣嘅，血在生命。其实呢一句话真系喺事实上系真系啱嘅。如果你有交通意外，如果你失咗好多血，你入到去医院嗰阵时，医生第一样嘢同你做咩啊？同你输血啊！唔输血嘅话，你死硬嘅，你死噶啦。所以真系血在生命噶。嗱，呢一样嘢只有做物者、做人嗰个先至能够知道系真理嚟嘅。冇人会知道喎，血在生命可以用血嚟到帮你系续命。嗱，你知唔知道发现咗血入边系有血嘅功用同埋血液循环系几时发明啊？系大概五六百年前嘅啫，唔系咁耐发明咗。但是有人可能會拗的，哎呀，那些希臘人一早就發現了、血液循環、我 再查過呢，原來他們怎樣叫做血液循環呢，就是打仗的時候割開了對方的身體，看到心臟在泵，看到血臟在流，那他們就說、這個就被我們發現了血液循環咯，這樣你計算那個都是1900年，在到聖經裡面3000多年前摩西已經說生命在血，只有造物者才知道这个是奥秘。经文曾经刚才讲五次提到血入面有生命，生命 在血，这个就是今天的主题。为什么生命在血啊？你记不记得我们每个月和你是做圣餐的时候读些什么经文啊？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耶稣基督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的。耶稣基督就是用他的血和我们立新约，以致我们是有生命。这个才是真真正正为什么血是这么宝贵的原因。但是有人说可能我都听不明白，立了约怎么会有生命啊？再看几节经文，约翰一书1:7说，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罪的公价是什么？保罗说罪的公价是死的。现在我们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不是怎样？不是死就怎样？得生命啦，所以耶稣基督的血是令到我们是得生命，这个是第一个。但刚才好像读漏了一点点，我只是说他的儿子耶稣的血又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读漏了什么？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这里说什么？如果我们真的被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一定会怎样？会行在光明中，会与神相交。这个就是赦免罪，不是我们所做的。赦免罪是什么？就是那只献给耶和华的那只羔羊，为我们赦罪嘛，跟神是和好嘛。但是行在光明是怎样？是献给阿撒舍勒的那只羊。我们要是跟罪远离，我们是要行在光明中。以弗所书2:13，我们都可以看看，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咦？为什么以前会远离神的？记不记得阿当夏娃做了什么？阿当夏娃犯罪，神跟他说你不要吃树上的禁果，吃了之后你必死无疑的。吃了啦，冇死到噃，是不是神讲的嘢不灵啊？但是他灵入面的死亡，灵入面的死亡就是与神分离， 肉體的死亡你就是死了，但是靈入面的死亡是與神分離的。所以以弗所書二章十三節說以前是遠離神的，每個人都是與神分離的，但是就是因為耶穌基督的血，以致我們是能夠是再次是與神是合一是復合，以致我們在靈入面再有生命了，以前在靈入面死了，這個是不是又是得生命？所以這一節經文我們又看到耶穌基督的血是使我們靈入面是有生命。第三個節經文說什麼？約翰福音六章五十三節和五十六節，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裡面。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他裡面。有沒有看到這節經文說，如果我們接受了跟耶穌基督所立的約，是用祂血來立的約，我們就有生命在我們裡面。耶穌基督就是將祂的靈放在我們每一個人的 身體裡面，以致相信的人有耶穌基督的靈，成為一個有靈的活人。這個也是耶穌基督的血使到我們成為有生命。所以我們看到這三件事，讓我們看到耶穌基督的血真的可以使我們有生命，耶穌基督的血真的很重要。在這裡華盛頓市是有一間是教會，這間教會是很出名的一間教會，有一個是牧師在那裡做了很久，他是出資是辭職不做，有一個年輕人是被神是呼召他，叫他來代替這一位是老牧師，於是他來到第一個主日他講道，講完道之後，那些會眾當中有一個是很有錢的富婆即刻就捉住這個是年輕仔跟他聊天，他說我希望你以後講道不要講太多關於耶穌基督的血，好令人憎厭講那麼多血腥的事。那個老牧師以前就是講很多關於耶穌基督的血，沒有人喜歡他，你希望不要講那麼多。這個年輕仔說我怎會講耶穌基督的血講得多啊，他說於是那個富婆就立刻說哎呀這就好了，你不講耶穌基督，不講那麼多耶穌基督的血我就開心了。結果後生仔說什麼？他嚴厲地望住那個女人說，他說沒有人能夠講耶穌基督的血講得太多，沒有人能夠講得太多，因為這個耶穌基督的血實在是太重要。我們是結束的時候想跟大家一起來看一看這個利未記的下半部。我們講上半部是什麼？一至十六章我們講是人和神的關係，十七至到二十七章是人和人的關係。今天是講了十七章是講血的，血是耶穌基督的血，跟我們無關的，是耶穌，不是說跟我們無關，講錯了，跟我們有關，但不是我們所做的，是吧？所以這個第十七章是不是我們做的，但是由下一次跟大家再講利未記的時候，是會講十八至到二十七章，是講是聖潔的法典，是講我們應該怎樣回應神，是我們所做的。你有一次見到十七不是我們做，十八至到二十七是我們所做，又來了神的工作，人的服從，又一次是出現，一起出現。但我們先回到今天，看看今天的經文，十七章說什麼？第一，不要是私自宰殺牛羊，要去會幕。第二，我們是要說什麼？是要我們不要吃血。這兩樣東西已經過時了，我們剛才說不可以私自宰殺牛羊，是被申命記十二章就已經是代替了，當時很重要，但是入了迦南地就不是那麼重要，過了四十年了，人未必是再拜那隻山羊的偶像。那個是說我們不可以吃血，是代表什麼？是代表血的重要。很多這些東西都是代表是 是影子代表将来，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是现在已经做了的，但是当时是几千年前还没做的嘛，所以有个影子的很多东西。我跟大家讲过，有很多耶稣基督的影子在旧约的，血就是其中一样，所以说不可以吃血。嗱，呢個亦都係無傷大雅啦，因為點解啊？耶穌基督已經嚟咗啦嘛，真像已經嚟咗啦嘛，你仲守住嗰個影子做乜嘢啫？嗱，所以我哋見到有好多嘢喺唔同嘅時間、唔同嘅地點，對住啲唔同嘅人都係好重要。但係有佢嘅時間性，有佢嘅地點性，有對唔同嘅人嘅重要性。記唔記得保羅講啊？我哋話食。是祭过神的物 的动物，记不记得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吃不吃这些祭过偶像 的肉根本不重要，无关真理，因为我们知道完全这些偶像是假的，吃也好不吃也好都无关痛痒。但是他说什么？若果有弟兄是因为我吃这些肉而绊倒他们的话，我永远不吃，我情愿永远不吃。嗱，呢個我相信係值得我哋係學習嘅，就係、是、係啊，有好多嘢已經唔重要，亦都有好多嘢嚇，或者係我哋係做得，因為做基督徒真係係好自由嘅，可以話得。但係我哋要好小心，就係、是、有冇做某啲事會令到人哋绊倒。嗱，呢個我相信我哋係需要學習，係要小心。另外就是跟大家去看一看利未記的下半部，就是剛才講十七至到是二十七章。我見到找到有兩節的經文是想跟大家分享。有兩節經文，一節經文和十七章是很有關係，一節經文和十八至到是二十七章是很有關係。第一節的經文是在羅馬書五章九節，或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稱義，就更要藉著他免去神的憤怒。稱義是什麼意思啊？是神稱我們做一個義人嘛。耶穌基督在十架上為我們所做的，他的血洗乾淨我們的罪，我們是成為義人，不潔的成為潔淨了。但是不要忘記還有那隻亞撒舍勒的山羊，還有下一半是要我們做的。这个在这里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二节，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就也就在门外受苦。成圣是什么意思啊？成圣的意思就是我们越来越圣洁，越来越似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成圣。耶稣说正如我在这里城外受苦，你们都要是越来越圣洁，不易做的，不是说成为圣洁是很简单的事，是有很多时是很苦的，但是我们仍然都是要去做。嗱，这两节经文，一节是讲称义，不是我们做的，一节是成圣，是我们所做。有两样东西一样都是这么重要。最后我想是留给大家是一节经文，刚才讲了雅各书二章十节，我说雅各是讲因信称义，是吗？但是又因为他说你做晒所有的，守晒所有的律法，你沾一条你都是等于没守到，完全是失败。所以这个不是因信称义，不可以靠我们自己来做的嘛。但是雅各很得意的，他由二章十节讲完这句话之后，一路到二十六节，他用了是亚伯拉罕的例子，他是用了是拉合的例子告诉我们听。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嗱，呢节经文好多人就话佢同保罗系相反，但你要读得好清楚。佢唔系话人称义系因着行为，不是因着信，佢话不单因着信。咁系咪有两样嘢啊？需要啊，又要行为，又要系信心啊？其实你一样嘢嚟嘅，系信心嚟嘅。但在这个信心是有行为的信心吗？还是没有行为的信心？他不是说你又要有行为又要有信心，他是说有没有行为的信心。所以他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一节经文就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其實保羅同埋係雅各嘅神學觀係一模一樣，不過雅各係特別係彰顯我哋都係，如果我哋話自己信，就應該有行為嚟到表現出嚟。嗱，呢一個就係雅各同保羅，其實保羅都有嘅。以前同大家講過，以弗所書係二章八節同埋九節係話行為稱義啊嘛，但係第十節講咩啊？要做善事，就是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雅各和保罗其实是一模一样，大家都是讲行为，大家都讲是因信称义。为什么我要讲这一节经文呢？因为下一次开始就会跟大家讲十八至到二十七章的经文，那个就是叫做圣洁的发展，就是我们应该要做，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是我们做。嗱，呢一個就係利未記下半章十七至到係廿七章，啊，希望下次同大家講嗰陣時候，大家已經係能夠係讀咗係利未記，唔知道大家有冇繼續讀緊啊？我話每係個禮拜讀三章，嚇計計時間都應該係讀到去大概係二十零章噶咯喎。如果你哋未讀到二十零章，就要快少少，係嚟到 catch up。好啊，我哋一齊係做一個禱告。主，我哋感謝你，感謝你係俾我哋係利未記第十七章，我哋實在係見到你寶血嘅珍貴。主啊，雖然係你為我哋流血，係唔係我哋所做，係你使我哋稱為義人，係你嘅血使到我哋係由罪人成為潔淨，不潔成為潔淨，罪人成為義人。但係我哋知道，亦都有我哋應該要做嘅。就是有我哋係成聖嘅路上有要做嘅工作，願你係繼續保守我哋，係當我哋研讀你嘅話語，當我哋係一齊敬拜你嘅時候，俾我哋智慧，俾我哋有個學習嘅心。願我哋所做嘅一切都係能夠係將榮耀同讚歸俾你。我哋咁樣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義求，阿門。